永远的爱人，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，让它牵引你的梦，不知不觉这城市的历史已记取了你的笑容，红红心中蓝蓝的天是个生命的开始，吹雨不眠割裂的你曾空不眠的日子，吹雨不眠割裂的你曾空不眠的日子。 这是91年版本的《雪山飞狐》的主题曲，金庸笔下的男子，我最欣赏的就是这部剧里的胡一刀和苗人凤，他们很有英雄义气，豪情万丈。记得当年这部电视剧在播出的时候，你走过任何一家都能够听到传出这部电视剧的声音，家家户户都在看，甚至电视剧赞助商的广告都能够倒背如流。这部剧也是开创了武侠片实地去拍摄的先河，当中巍峨的雪山和银色的大地都是在长白山拍摄，也给看了很多年仿冒场景的我们一个惊喜。追梦人是罗大佑为了纪念三毛而填词的一首歌，只是那时候的我们少不更事，听不懂老罗隐藏的悲伤。白岩松曾经这样评价罗大佑，他说他是一个人的两个极端，一个是摇滚的哲学的理性的，另一个呢是伤感的脆弱的柔情的。这一点我们的确可以在他的歌里找到佐证，既有追梦人这样的悲情哲学，也有像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这样的浪漫柔情。

如果你仔细听这首歌，你会发现其实梁咏琪的声音听起来真的是有一些沙哑，仿佛是要印证那一句歌词，哭到喉咙沙哑。但是实际上在录这首歌的时候，梁咏琪患上了重病，也没有办法发声，眼看着推出新专辑的日子已经迫在眉睫，她非常的焦虑和忧虑，声音状态不在最佳状态的这样的一首《短发》，发行之后反应却出乎意料的好，也掀起了一片短发热，梁咏琪也成为了当年的短发代言人。梁咏琪的短发给了当时的另一家唱片公司 Sony 唱片一个灵感，他们发现原来头发也是一种包装方式，所以他们在包装千呼万唤使出来的新人蔡淳佳的时候，给他拍了一支 MV， 始终是以侧面一头乌黑亮丽的头发示人，因为当时的造型师李大齐认为蔡淳佳是他见过侧脸轮廓最美的歌手，所以决定帮他拍一支只有侧脸的 MV。 这张专辑里也为了迎合这样的卖点，收录了这样的一首歌，名字就叫做《头发》。 哎呀呀咿耶哦，哎呀呀咿耶哦，咿耶哦，哎呀呀咿耶哦。时间停在什么地方？停在头发长的一段，思念在这里藏，剪了又会再长。列车开到什么地方，终究还是原地回转，灯光在夜里行，到什么地方。头发有多长，思念有多难，随即披上我肩膀，掩饰了所有无奈的盼望，纠缠在发上。头发有多长，心事有多乱，只想着有你的地方，夜色陪着梦在城市游荡，寻找一种温柔的力量。哎呀呀温柔。

400块吧。 十块，103块，328块。爸爸，你看，400块耶！嗯、 啊， 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？明天是我的生日，我想你早点回来。 童年只有一次，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。夏日，森林，溪水，草原，大海。如果有一天，这美好的身影全部消失， 有人在吗？ 热爱大自然，呵护地球家园，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， 以卓越聆听导向，还原声音，动人之美，有品质的收听体验，此刻呈现。FM98.6，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一首歌其实就是一个回忆的储蓄罐，比如快乐，在80年代可能是 年轻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，荡起小船儿暖。 在90年代，可也许是 我问天上的云怎么下路上行人怎么看我。 在新千年，它大概是 快乐因少而贵，用一首歌保鲜一段快乐。最美时光，邀你一起 Happy Show。 最美时光，我是钟景，我们来听听记录在华语流行音乐里的那些长发情节。有一句歌词叫做从来只有新人笑，有谁听到旧人哭。这句经典的词套用到香港乐坛男歌手张学友的身上，却好像一切都反了过来。香港的新歌手不少需要自掏腰包来发专辑，而张学友的演唱会门票呢，一开票就像蝗虫过境一样迅速的扫光。他的确是香港乐坛的男神，因为他代表着香港音乐最黄金的时代，也记录了我们这一代人对于爱情、对于成长的记忆。这首歌出自1998年张学友推出的自己的一张新专辑，叫做《释放自己》，当中有很多的抒情歌，也有一首颠覆了他的风格，假音的运用令人叹为观止，正是这一首《头发乱了》。 星星尖发现有乱了，仿佛剧烈运动已散了，一看表心里知不妙。这晚你去过哪里吧，以那个他静静弹着旧调。你话了说大概夜了，让你收发乱了，今晚杀娇护着我 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上，张靓颖曾经翻唱这一首歌。当我们直呼经典的时候，旁边有一个小朋友说，想不到你那个年代也有这样的音乐。张学友的确曾经是一位流行音乐的追随者，但是后来他也创造了很多的潮流，让我们成为他的追随者。接下来这个唱歌的人，他是一个会暴露年纪的名字。当年他演了很多部的琼瑶电视连续剧，最知名的莫过于《几度夕阳红》，也因为这个原因唱了很多琼瑶电视剧的主题曲。但是这一首却是一个例外，在这首歌里，他不再是民国时代的温婉情绪，他更像是一个都市女性，从一根不长不短的头发当中发现了奥秘。

知道吗？我多羡慕你的一双翅膀，我多么想和你一起飞翔。无论多遥远，无论多孤单，为了寻找一个理想地方，你是我。 这个唱歌的人名字叫做叶欢，对，就是当年唱了很多《梅花三弄》的主题曲，跟王杰合唱过。他还有一首代表歌叫做《放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》，是不是很多关于那个年代的记忆都在这个瞬间回来了呢？ 我不知道，当我让一首歌开始他的演出时，你在哪里？那些变和不变的车水马龙，那些有或没有的人来人往，那些我们在不同空间一起走过的音乐旅程。我是钟静，最美时光，我在这里用一首歌的名义等待和你相遇。 我曾相信我的未来不是梦， 小小鸟也能寻得一个温暖的怀抱。 可流水带走了光阴的故事， 改变了一个人。 谁把你的长发盘起？ 谁给你做的嫁衣？ 谁在等你？ 你在等着谁？ 所有的故事只能有一首主题歌。 现实往往比命运还残酷， 只是没有人愿意认输。 等你发现时间是贼了， 他早已偷光你的选择。 时光悠悠，青春渐老， 夕阳西下，倦鸟已归巢。 这世间无数的老情歌，无需编剧，已成了专属你的经典。最美时光， 在中国人的传统当中，头发的长短和梳法和我们生命当中身份的转变紧密的相连。比如说盘起头发便不再是少女，比如说结发就代表两个人会共此一生。最美时光，我们来听听那些华语流行音乐里的长发情节吧。在留长发的男人当中，郑伊健绝对是最佳的代言人。在93年，他去拍了一部 TVB 的电视剧，叫做《南帝北丐》。因为主角生病了，所以呢整个剧组拖拖拉拉了半年多的时间。本来是短发的他头发越来越长，他觉得长发的造型还不错，索性就一直留了下来。在20多年之后的一部电影《春娇与志明》当中，杨千嬅 就借春娇之口赞扬郑伊健，说他是全世界男人长头发里面最有型、最性感、最迷人的一个。这句话也道出了很多人的心声。郑伊健的长发之所以经典，不仅仅是因为他留长发很好看，更因为这些长发成就了无数的角色，其中最经典的莫过于《古惑仔》里面的陈浩南，长发不羁，有情有义。看了这部片子之后，当时每一个男孩心中都有一个陈浩南，也都会忍不住模仿他留起长发。于是郑伊健也因题作文唱了一首歌，名字就叫做《长发》。 扫着我身影，夜幕骤然问我，这天的你是否开心、轻松与高兴？但你已远去，今天一切我哪知？留低的只得一串从前事。及某次你还披着我一缕油油乌黑秀发，代表意义要我夜夜亲亲秀发十次。那一束长发，偏偏令我再忆起，因你而起的生命曾是多美。回味想你，意愿风飞，当你发癫飘起，吻你，望着面前变化，多么的冷静，不再有回飘，不再共看星星。现在是长头发，或速短发，愿可把你人人看得清。但你已远去，今天一切我哪知？留低的只得一串从前事。及某次你还披着我一缕油油乌黑秀发，代表意义要我夜夜亲亲秀发十次。那一束长发，偏偏令我再忆起，因你而起的生命曾是多美。回味想你，意愿空悲，当你发端飘起，吻你。 特意选择了演唱会的版本，让你听听底下女生的尖叫。其实对于长发的痴迷，接下来这首歌的里的头发，它是三尺白发，这是梁羽生小说里的白发魔女。梁羽生这个人，他从小就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非常深，从小就熟读古文，善于对对联，八岁的时候就可以把唐诗三百首全部都背下来，当中很多的故事也影响了他，所以他才会写下那本小说。凄美的离别，发如雪，这样的故事也给了方文山灵感，他被写进了周杰伦的歌里，是这一曲《发如雪》。 Sure.